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为您播出《大侠远去，江湖依旧》系列节目，缅怀武侠小说大家金庸。今天我们一起欣赏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研究武侠小说的专著《千古文人侠客梦》的部分内容。 昨天的节目中，我们欣赏了陈平原教授的《千古文人侠客梦》的第四、第五章的部分内容。今天我们继续欣赏这部书的部分内容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？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？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第六章，快意恩仇。大致而言，武侠小说中的行侠主题经历了平不平、立功名和报恩仇三个阶段，三个阶段很难决然分开，只是呈现一种逐渐推移的事态。且即使后一个主题已起，前一个主题也并没有消失。与其批评侠义小说的皇权观念，不如批评其功名思想引起的个体独立性的丧失。正是在这一点上，旧派武侠小说和新派武侠小说拉开了距离。同样嘲弄背叛绿林、归顺朝廷的侠客，前者只是抛弃了皇权观念，后者则兼及其名利思想，重新高扬游侠狂放不羁的独立个性和自由精神。其实不少武侠小说都喜欢借引进民族斗争来使侠客形象高大起来，这是条捷径，可不大好走。民族斗争使得问题一下子简单化了，似乎是非曲直一目了然，很少有作家自觉意识到这种艺术构思的内在缺陷。一是言于一下之变，其中可能存在某种汉族沙文主义倾向，爱国主义也不是那么好说的。一是逼侠客融入攻城破阵大军，不可避免会损害其独立性，即使让其百万军中取敌酋也无济于事。另外，价值标准的过分凝定容易带来侠客形象的简单化，则将故事的展开建立在一两个流行概念之上，又不免失掉作家对社会人生的独特体验与领悟。说到底，侠客不过是崇信用后交易、极难好义、轻生重器的个人英雄，以其侠骨豪情并不是丰功伟绩吸引读者，硬要将其改造成政治家或者军事家，必然吃力不讨好。 人们常常把中国的武侠小说和西方的侦探小说做比较，大概着眼于其共同的娱乐功能。其实，在最基本的如何惩治邪恶这一点上，两者泾渭分明，难以同日而语。不论是侠客还是侦探，都认定有罪必有罚，差异在于到底由谁来主持处罚以及处罚的准则。侦探只是帮助搜寻罪人，而不具备惩治罪人的权利。法官也只是执行法律，而不能自作主张。真正置罪犯于死地的是人类平等的权利，以及保护这种权利的铁面无私的法律。任何个人都无权直接惩罚罪犯，即使对于仇人也不例外，这是法治社会的起码规则。至于武侠小说中着意渲染的快意恩仇，用法治观念来衡量，本身就是不可饶恕的犯罪。侦探维护法律的神圣与尊严，侠客却根本不把法律放在眼里。很难说中国古代完全没有公正的法律，可中国人就是喜欢以武犯禁、不轨于法的侠客。韩非子要求境内之民其言谈必轨于法， 但如果法律不能保证境内之民的正当权利，为什么不能如侠客那样快意恩仇呢？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。中国人之不愿法律解决，而宁愿以剑判是非，或者说现代读者之如此欣赏不讲法律的侠客，实际上也引透出其不大健全的心态。晚清作家译介西方侦探小说，特别强调其最重人权，不能妄入人罪。至于本土的侠义小说，时人虽颇有以之与侦探小说相对抗的，只是对其政治效果，批评家一般并不乐观。奇怪的是，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，最重人权的侦探小说并未真正在中国生根开花，而叱咤杀人的武侠小说则依然大走红运，以此指责中国人的缺乏法治观念，自是过于迂腐，也过于道德化。可整个民族对武侠小说如此偏爱，确实不是一件十分美妙的事情。说不美妙，是因为武侠小说的风行，不止无意中暴露了中国人法律意识的薄弱，更暴露了其潜藏的嗜血欲望。 第七章，笑傲江湖。武侠小说中的江湖，当然不只是现实世界中江湖的简单模写，经过无数说书人与小说家的渲染表现，江湖已逐渐走出历史，演变成为一个带有象征色彩的文学世界。就在这与现实生活相对隔绝的独立的江湖世界中，活动着一个个替天行道的布衣大侠，表演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救世绝活。不敢说没有江湖就不存在侠客，可武侠小说中倘若没有一个虚拟的江湖世界，侠客就不可能纵横驰骋，大显神威。江湖世界是武侠小说的命根子，对江湖世界的描绘到底是偏向于虚拟还是偏向于写实，这取决于作家独特的艺术构思，其本身并无高低雅俗之分。这里只是指出，作为一种小说类型，虚拟的江湖世界是其基本特征之一。武侠小说依其表现对象的可信程度，大致可分为如下三类。第一类近于神魔小说，多剑仙斗法、腾云驾雾一类奇迹。第二类偏于历史小说，借用一定的历史事件与人物来驰骋想象。第三类虽出于虚构，但并非神怪，着重写江湖风波或武林争斗。小说本来就是虚构，只有有考证癖者才会把它当历史读。问题是，一般写实的小说是在真实的背景下讲述虚构的故事，而即便是趋于写实的武侠小说，其背景江湖世界也必然是虚拟的，这并不妨碍其引入具体的江湖切口、武林规矩乃至积极步骤。小处写实而大处虚拟，超凡而不入圣，可爱未必可信。介于日常世界与神话世界之间，这正是所谓写实型武侠小说中江湖世界的基本特征。最能体现侠客打斗手段的伦理化与打斗场面的表演化，是武侠小说中屡见不鲜的打擂台。武侠小说中大的背景是江湖，最主要的生活场景则有悬崖山洞、大漠荒原和寺院道观。侠客当然也出入市井，甚至也不妨闹闹宫廷，可主要活动场景却只能是上述三类。这三者在相对于都市陈氏、宫廷衙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，都是王法鞭长莫及之处，是武侠小说所虚拟的法外世界、画外世界的具体体现。但三者在武侠小说中又各有其特殊功能，在不同层面上实现了生活场景的文学化，并共同构建了一个颇有审美价值的江湖世界。不管是盲无目的的漫游，还是别有苦衷的逃亡，侠客之漂流四海已成为武侠小说固定的叙述套路。而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不止道出了武侠小说的行侠主题、行侠手段，还连带说明其叙事结构，驱使侠客上路是游侠传奇得以展开的一个基本前提。好了，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研究武侠小说的专著《千古文人侠客梦》我们就欣赏到这里。陈先生精研武侠小说，并以融会中西的文学批评眼光对作品进行分析，既指出了武侠小说能够牢牢抓取读者的妙意，又指出了武侠作家的一些短板，以及这些短板映射出的文化上、观念上的问题所在。有了这些理性分析，